第十六回，贾元春采选凤藻宫，秦京卿邀示黄泉路。话说宝玉见收拾了外书房，约定与秦钟读夜书，偏那秦钟禀赋最弱，因在郊外受了些风霜，又与智能偷期全浅，未免失于调养，回来时便咳嗽伤风，懒进饮食，大有不胜之状，遂不敢出门，只在家中养息。宝玉便扫了兴头，只得赋于无可奈何，且自尽后大欲时再约。那凤姐儿已是得了云光的回信，俱已妥协。老尼达之张家，果然那手背忍气吞声的受了前庆之物。谁知那张家父母如此爱事贪财，却养了一个知意多情的女儿。闻得父母退了前夫，他便一条麻绳悄悄的自缢了。那守备之子闻得金哥自缢，他也是个极多情的，遂也投河而死，不负妻意。张李两家没去，真是人财两空。这里凤姐却坐享了三千两，王夫人等连一点消息也不知道。自此凤姐胆识愈壮，以后有了这样的事，便恣意的作为起来，也不消多计。一日正是贾政的生辰，宁荣二处人丁都齐集庆贺，热闹非常。忽有门吏忙忙进来至席前报说， 有六公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。 唬得贾赦、贾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，忙指了戏文，撤去酒席，摆了香案，起中门跪接。早见六公都太监夏守忠乘马而至，前后左右又有许多内监跟从。那夏守忠也并不曾负诏捧侍，至檐前下马，满面笑容，走至厅上，南面而立，口内说：“ 特旨立刻宣贾政入朝，在临近殿必见。” 说毕，也不及吃茶，便乘马去了。贾赦等不知是何兆头，只得急忙更衣入朝。贾母等何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，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报信。有两个时辰功夫，忽见赖大等三四个管家喘吁吁跑进仪门报喜，又说奉老爷命速请老太太带领太太等进朝谢恩等语。那时贾母正心神不定，在大堂廊下伫立，那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尤氏、李纨、凤姐、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妈等皆在一处。听如此兴致，贾母便唤进赖大来细问端地。赖大禀道：“ 小的们只在临近门外伺候，里头的信息一概不能得知。后来还是夏太监出来道喜，说咱们家大小姐晋封为凤藻宫尚书，加封贤德妃。后来老爷出来亦如此吩咐小的，如今老爷又往东宫去了，速请老太太领着太太们去谢恩。” 贾母听了方心神安定，不免又都洋洋喜气盈腮，于是都暗挺大装起来。贾母带领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尤氏一共四圣大轿入朝，贾赦、贾珍亦换了朝服，带领贾蓉、贾强侍奉贾母大轿前往。于是宁荣两处上下里外莫不欣然踊跃，各个面上皆有得意之状，言笑鼎沸不绝。 谁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进城，找至秦钟家下看至秦钟，不意被秦业知觉，将智能逐出，将秦钟打了一顿，自己气得老病发作，三五日光景呜呼死了。秦钟本自怯弱，又带病未愈，受了痴障，秦见老父气死，此时悔痛无极，更又添了许多症候。因此宝玉心中怅然如有所失，虽闻得元春进封之事，亦未解得愁闷。贾母等如何谢恩，如何回家，亲朋如何来庆贺，宁荣两处近日如何热闹，众人如何得意，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，毫不曾介意。因此众人朝他越发呆了。且喜贾琏与黛玉回来，先遣人来报信，明日就可到家。宝玉听了方略有些喜意，细问缘由，方知贾雨村亦进京避见，皆由王子腾累上保本，此来候补京缺，与贾琏是同宗弟兄，又与黛玉有师从之意，故同路作伴而来。林如海已葬入祖坟了，诸事停妥，贾琏方进京的。本该初月到家，因闻得元春喜信，遂昼夜兼程而进，一路俱各平安。宝玉只问得黛玉平安二字，愚者也就不在意了。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错，果报 莲二爷和林姑娘进府了。 见面时彼此悲喜交接，未免又大哭一阵，后又至喜庆之词。宝玉心中挺夺黛玉越发出落的超意了。黛玉又带了许多书籍来，忙着打扫卧室，安插器具，又将些纸笔等物分送宝钗、迎春、宝玉等人。宝玉又将北静王所赠吉林香串珍重取出来转赠黛玉。黛玉说， 什么臭男人拿过的，我不要他， 遂置而不取，宝玉只得收回，暂且无话。且说贾琏自回家参见过众人，回至房中，正值凤姐近日多事之时，无片刻闲暇之功。见贾琏远路归来，少不得拨冗接待，房内无外人，便笑道：“ 国舅老爷大喜，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，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报，说今日大驾归府，略预备了一杯水酒胆陈，不知赐光谬灵否？” 贾琏笑道：“岂敢岂敢，多成多成。”一面平儿与众丫鬟参拜毕，献茶。贾琏遂问别后家中的诸事，又谢凤姐的操持劳碌。凤姐道：“ 我哪里照管的这些事，见识又短，口角又笨，心肠又直率，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作真，脸又转，搁不住人给两句好话，心里就慈悲了。况且又没经历过大事，胆子又小，太太略有些不自在，就吓得我连觉也睡不着了。我苦辞了几回，太太又不容辞，倒反说我图受用，不肯习学了。殊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呢，一句也不敢多说，一步也不敢多走。你是知道的，咱们家所有这些管家奶奶们，哪一位是好缠的？错一点儿，他们就笑话打趣；偏一点儿，他们就指桑说槐的抱怨。坐山观虎斗，借箭杀人，引风吹火占干二，推倒油瓶不服， 都是全褂子的武艺。况且我年纪轻，头等不压重，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。更可笑，那府里忽然荣儿媳妇死了，甄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，只要请我帮他几日。我是再四推辞，太太断不依，只得从命，依旧为我闹了个马仰人翻，更不成个体统。至今甄大哥哥还抱怨后悔呢。你这一来了，明儿你见了他，好歹瞄不瞄不，就说我年纪小，原没见过世面，谁叫大爷错为他的。 正说着，只听外间有人说话，凤姐便问 是谁。 平儿进来回道， 姨太太打发了乡里妹子来问我一句话，我已经说了，打发她回去了。 贾琏笑道， 正是呢，方才我见姨妈去，不妨和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子撞了个对面，生得好齐整模样。我疑惑咱家并无此人，说话时应问姨妈，谁知就是上京来买的那个小丫头，名叫香菱的，竟与薛大傻子做了房里人，开了脸，越发出挑的标致了。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。 凤姐道， 哼，往苏杭走了一趟回来，也该见见世面了，还是这么眼馋肚饱的。你要爱他不知什么，我去拿平儿换了他来如何。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，这一年来的光景，他为要香菱不能到手，和姨妈打了多少饥荒。也因姨妈看着香菱模样好，还是未择，其为人行事却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，温柔安静，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。故此摆酒请客的费事，明堂正道的与他做了妾，过了没半月，也看得马鹏风一般了，我倒心里可惜了的。 一语未了，二门上小厮传报， 老爷在大书房等二爷呢。 贾琏听了，忙忙整衣出去。这里凤姐乃问平儿， 方才姨妈有什么事巴巴的打发了香菱来。 平儿笑道， 哪里来的香菱，是我借他暂撒个谎，奶奶说说，旺儿嫂子越发连个成算也没了。 说着又走至凤姐身边，悄悄地说道， 奶奶得拿一钱银子，迟不送来早不送来，这会子二爷在家，他且送这个来了，幸亏我在堂屋里撞见，不然时走了来回奶奶。二爷倘或问奶奶是什么利钱，奶奶自然不肯瞒二爷的，少不得照实告诉二爷。我们二爷那脾气，油锅里的钱还要找出来花呢，听见奶奶有了这个梯级，他还不放心的花了呢。所以我赶着接了过来，叫我说了他两句，谁知奶奶偏听见了问，我就撒谎说香菱来了。 凤姐听了笑道， 我说呢，姨妈知道你二爷来了，呼啦巴的反打发个房里人来了，原来你这蹄子操鬼。 说话时贾琏已进来，凤姐便命摆上酒馔来，夫妻对坐。凤姐虽善饮，却不敢任性，只陪侍着贾琏。一时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走来，贾琏凤姐忙让吃酒，令其上炕去，赵嬷嬷执意不肯。平儿等早与炕沿下设下一物，又有一小脚踏，赵嬷嬷在脚踏上坐了。贾琏向桌上捡两盘摇馔，与他放在物上自吃。凤姐又道， 妈妈很嚼不动那个，倒没得刚了他的牙。 因向平儿道， 早起我说那一碗火腿炖肘子很烂，正好给妈妈吃，你怎么不拿呢？去赶着叫他们热来。 又道， 妈妈，你尝一尝你儿子带来的汇泉酒。 赵嬷嬷道，我喝呢，奶奶也喝一盅，怕什么，只不要过多了就是了。我这会子跑了来，倒也不为饮酒，倒有一件正经事，奶奶好歹记在心里，疼过我些吧。我们这爷只是嘴里说得好，到了跟前就忘了我们。幸亏我从小奶了你这么大，我也老了，有的是那两个儿子，你就另眼照看他们些，别人也不敢呲牙的。我还再次的求了你几遍，你答应了倒好，到如今还是造使。这如今又从天上跑出这一件大喜事来，哪里用不着人？所以倒是来和奶奶来说是正经，靠着我们爷，只怕我还饿死了呢。 凤姐笑道， 妈妈你放心，两个奶哥哥都交给我，你从小奶的儿子，你还有什么不知他那脾气的？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，可是现放着奶哥哥，哪一个不比人强？你疼顾照看他们，谁敢说个不字，没得白便宜了外人。我这话也说错了，我们看着是外人，你却看着内人一样呢。 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，赵嬷嬷也笑个不住，又念佛道，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来了，若说内人外人这些混账缘故，我们爷是没有，不过是脸软心慈，搁不住人求两句罢了。 凤姐笑道， 可不是呢，有内人的他才慈软呢，他在咱们娘儿们跟前才是刚硬呢。 赵嬷嬷笑道， 奶奶说的太尽情了，我也乐了，再吃一杯好酒，从此我们奶奶做了主，我就没得愁了。 贾琏此时没好意思，只是善笑吃酒，说胡说二字。 快盛饭来，吃碗子还要往甄大爷那边去商议事呢。 凤姐道， 可是别误了正事，刚才老爷叫你做什么？ 贾琏道， 就为省亲。 凤姐忙问道， 省亲的事进准了不成？ 贾琏笑道， 虽不十分准，也有八分准呢。 凤姐笑道， 可见当今的隆恩，历来听书看戏，古时从未有的。 赵嬷嬷又接口道， 可是呢，我也老糊涂了，我听见上上下下吵嚷了这些日子，什么省亲不省亲，我也不去理论他去，如今又说省亲，到底是怎么个缘故？ 贾琏道， 如今当今贴体万人之心，世上至大莫如孝子，想来父母儿女之性皆是一理，不是贵贱上分别的。当今自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，尚不能略尽孝意，因见宫里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，抛离父母音容，岂有不思想之理？在儿女思想父母是分所应当，想父母在家，若只管思念女儿，竟不能见，倘因此成疾治病甚至死亡，皆由朕宫禁锢，不能使其遂天伦之愿，以大伤天和之事，故启奏太上皇皇太后，每月逢二六日期，准其交房眷属入宫请后看事。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，深赞当今至孝纯人替天格物，因此二位老圣人又下旨意说，交房眷属入宫，未免有国体遗志，母女尚不能弃怀，竟大开方便之恩，特降御诸交房贵戚， 除二六日入宫之恩外，凡有众与别院之家，可以驻避官房之外，不妨提请内廷栾舆入其私地，庶可略尽骨肉私情，天伦中之志性。此旨一下，谁不踊跃感戴？现今周贵人的父亲已在家里动了工了，休该性侵别院呢。又有吴贵妃的父亲吴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，这岂不有八九分了？ 赵嬷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原来如此。这样说，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。” 贾琏道：“这何用说呢？不然这会子忙的是什么？” 凤姐笑道：“ 若个如此，我可也见个大世面呢。可恨我小几岁年纪，若早生二三十年。”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驳我没见世面了。说起当年太祖皇帝访睡南巡的故事，比一部书还热闹，我偏没造化赶上。 赵嬷嬷道：“哎呦呦，那可是千载西逢的。那时候我才记事儿，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建造海防，修理海棠，只预备接驾一次，把银子都花得淌海水似的。说起来。” 凤姐忙接道：“ 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，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，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，月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。” 赵嬷嬷道：“那是谁不知道的？如今还有个口号呢，说东海少了白玉床，龙王来请江南王，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。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，哎呦呦，好事派，独他家接驾四次，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，告诉谁谁也不信的。别讲银子成了土泥，平时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。罪过可惜四个字，竟顾不得了。” 凤姐道：“ 常听见我们太爷们也这样说，岂有不幸的？只呐喊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？” 赵嬷嬷道：“告诉奶奶一句话，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。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？” 正说的热闹，王夫人又打发人来瞧凤姐吃了饭不曾。凤姐便知有事等她，忙忙的吃了半碗饭，漱口要走。又有二门上小厮们回：“ 东府里荣强二位哥来了。” 贾琏才漱了口，平儿捧着盆罐手，见他二人来了，便问：“ 什么话？快说。” 凤姐且止步稍后，听他二人回些什么。贾蓉先回说：“ 我父亲打发我来回叔叔，老爷们已经议定了，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，转至北边，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，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。已经传人画图样去了，明日就得。叔叔才回家，未免劳乏，不用过我们那边去。有话明日一早再请过去面议。” 贾琏笑着忙说：“ 多谢大爷费心体谅，我就不过去了。正经是这个主意才省事，盖造也容易，若采至别处地方去，那更费事，切倒不成体统。你回去说这样很好，若老爷们再要改时，全仗大爷见阻，万不可另寻地方。明日一早我给大爷去请安去，再议细话。” 贾蓉忙应几个事。贾强又近前回说：“ 下姑苏聘请娇媳，采买女孩子，置办乐器行头等事，大爷派了侄儿带领着来管家两个儿子，还有善聘人卜固修两个清客相公一同前往，所以命我来见叔叔。” 贾琏听了，将贾强打量了打量，笑道：“ 你能在这一行吗？这个事虽不算甚大，里头大有藏业的。” 贾强笑道：“ 只好学习着办罢了。” 贾蓉在身旁灯影下敲拉凤姐的衣襟，凤姐会意，因笑道：“ 你也太操心了，难道大爷比咱们还不会用人？偏你又怕他不在行呢？谁都是在行的，孩子们已长得这么大了，没吃过猪肉，也看见过猪跑，大爷派他去，原不过是个做道情儿，难道认真的叫他去讲价钱会经济去呢？依我说就很好。” 贾琏道：“ 自然是这样，并不是我驳回，少不得替他算计算计。”应问：“这一项银子都哪一处的？” 贾强道：“ 才爷议到这里，赖爷爷说不用从京里带下去，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5万银子，明日写一封书信汇票，我们带去，先支3万，下剩2万存着，等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笼帐幔的使费。” 贾琏点头道：“ 这个主意好。” 凤姐忙向贾强道：“ 既这样，我有2个在行妥当人，你就带他们去办，这个便宜了你呢。” 贾强忙陪笑说：“ 甄雅和婶婶讨2个人呢，这可巧了。” 因问名字，凤姐便问赵嬷嬷。彼时赵嬷嬷已听呆了话，平儿忙笑推她，她才醒悟过来，忙说：“ 一个叫赵天良，一个叫赵天栋。” 凤姐道：“ 可别忘了，我可干我的去了。” 说着便出去了。贾蓉忙送出来，又悄悄的向凤姐道：“ 婶子要什么东西，吩咐我开个账给强兄弟带了去，叫他按账置办了来。” 凤姐笑道：“ 别放你娘的屁，我的东西还没出料呢，稀罕你们鬼鬼祟祟的。” 说着一进去了。这里贾强也敲问贾琏：“ 要什么东西，顺便支来孝敬。” 贾琏笑道：“ 你别兴头，才学着办事，倒先学会了这把戏。我短了什么，少不得写信来告诉你，且不要论到这里。” 说毕，打发他2人去了。接着回事的人来不止3、4次，贾琏害罚，便传于2门上，一应不许传报，俱等明日料理。凤姐至3更时分方下来安歇，一宿无话。次早贾琏起来，见过贾赦、贾政，便往宁府中来，合同老管事的人等，并几位市郊门下清客相公，审查两府地方，善化省卿殿宇，一面查夺办理人丁。自此后，各行将以齐集，金银铜锡以及土木砖瓦之物搬运移送不歇。先令匠人拆宁府汇芳园墙垣楼阁，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。荣府东边所有下人一带群房尽已拆去，虽有一小巷戒断不通，然这小巷亦系私地，并非官道，故可以联署。汇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一股活水，今亦无烦在矣。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，假设住的仍是荣府旧园，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杆等部皆可挪就前来。如此两处又甚近，凑来一处，省得许多财力，纵亦不敷，所添亦有限。全亏一个老民工好山子野者，一一筹划起造。 贾政不惯于俗物，只凭贾赦、贾珍、贾琏、奈大、来生、林之孝、吴兴登、詹光、程日兴等几人安插摆布。凡堆土凿池、起楼树阁、种竹栽花、一应点景等事，又有山子野制度。夏朝闲暇，不过各处看望看望，最要紧处和贾赦等商议商议便罢了。贾赦只在家高卧，有械斗之事，贾珍等或自取回名，或写略节，或有话说，便传呼贾琏、奈大等领命。贾蓉单管打造金银器皿，贾强已起身往姑苏去了。贾珍、奈大等又点人丁，开册籍、监工等事，一笔不能写到，不过是喧田热闹非常而已，暂且无话。且说宝玉竟因家中有这等大事，贾政不来问他的书，心中事件畅实。无奈秦钟之病日重一日，也着实悬心，不能乐业。这日一早起来，才梳洗完毕，意欲回了贾母去问候秦钟，忽见明烟在二门照壁前探头缩脑，宝玉忙出来问他做什么。明烟道：“秦相公不中用了。”宝玉听说，吓得一跳，忙问道：“我昨儿才瞧了他来，还明明白白，怎么就不中用了？”明烟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才刚是他家的老头子特来告诉我的。”宝玉听了，忙转身回明贾母，贾母吩咐：“ 好生派妥当人跟去。”到那里尽一尽同窗之情就回来，不许多耽搁了。 宝玉一听呢，忙忙的更衣出来，车有未备，急得满厅乱转，一时催促的车道，忙上了车。李贵、明烟等跟随，来至秦钟门首，悄无一人，遂蜂拥至内室，唬得秦钟的两个远房神母并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。此时秦钟已发过两三次昏了，移床一则多时矣。宝玉一见便不禁失声，李贵忙劝道：“ 不可不可，秦相公是弱症，未免炕上挺扛的骨头不受用，所以暂且挪下来松散些，哥如此岂不反添了他的病？” 宝玉一听了，方忍住近前，见秦钟面如白蜡，和睦呼吸于枕上，宝玉忙叫道：“ 金兄，宝玉来了。” 连叫两三声，秦钟不睬，宝玉又道：“ 宝玉来了。” 那秦钟早已魂魄离身，只剩了一口悠悠余气在胸，正见许多鬼判持牌提锁来捉他。那秦钟魂魄哪里肯就去，又纪念着家中无人掌管家务，又记挂着父亲还有刘基下的三四千两银子，又记挂着智能尚无下落，因此百般求告鬼判，无奈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，反叱咤秦钟道：“ 亏你还是读过书的人，岂不知俗语说的，阎王叫你三经死，谁敢留人到五经？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，不比你们阳间沾情故意，有许多的关爱处。” 正闹着，那秦钟魂魄忽听见宝玉来了四字，便忙又央求道：“ 列位神差略发慈悲，让我回去和这一个好朋友说一句话就来的。” 众鬼道：“ 又是什么好朋友？” 秦钟道：“ 不瞒列位，就是荣国公的孙子，小名宝玉。” 督判官听了，先就唬慌起来，忙喝骂鬼使道：“ 我说你们放了他回去走走吧，你们断不依我的话，如今只等他请出个运旺时盛的人来才罢。 众鬼见督判如此，也都忙了手脚，一面又抱怨道： 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电雹，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，依我们愚见，他是阳，我们是阴，怕他们也无益于我们。 督判道： 放屁！俗语说得好，天下官管天下事，自古人鬼之道确实一般，阴阳并无二理，别管他阴也罢阳也罢，还是把他放回没有错了的。 众鬼听说只得将情魂放回，哼了一声，微开双目，见宝玉在侧，乃勉强叹道： 怎么不肯早来，再迟一步也不能见了。 宝玉忙携手垂泪道： 有什么话留下两句。 秦钟道： 并无别话，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，我今日才知自悟了，以后还该立志功名，以荣耀显大为事。 说毕，便长叹一声，萧然长逝了。